你的心情现在好吗？你的脸上还有微笑吗？人生自古就有许多愁和苦，请你多一些开心，少一些烦恼。请你不必太在意，洒脱一些过得好。